上举起皇帝手先圣两句，太阳子第三句也没问题，群臣们一瞧是计到，正准备凑上前山呼万岁捧皇帝，不料想皇帝忽然停住气色，正今天要立一项新规矩，你要是五举三胜输了棋，正说明你是无用的废东西，昏庸人改于后路不合适，朕要把你的官职降三级，五级三胜要赢两期，就说明你是栋梁之才要出息，官职还要往上。 好，刚才请您欣赏的是武振英演唱的一段西河皇帝下棋，接下来再请您欣赏一段二兰云演唱的京韵大鼓流派京韵啊，神棋退敌兵。 将军的嫡系军队

呀，我们小姐想张生都想坏了，好几天都没吃饭了，她这腰啊鼓了拉的疼得见细了，受坏了。把你看， 你看我， 我看你呀。 哎呀妈亲， 苦了吧的 动了情长，不料想 孙飞虎他 要来把我抢啊， 发贼兵为四院 来逞凶狂啊，我的母亲一见此景 呀，心害怕， 血长高白 贴的墙啊， 谁要拦我呢？ 贼兵啊退， 将军去他 做亲房， 是他也有大， 我们院做小， 他也有正， 我们做偏房啊， 一妻二妾 全都有啊， 放两文银 送回故乡。 张生你看吧， 说出请来，白马将退贼兵，保你母女呀得安康。 常言说救命之恩当不报，我的母亲三番两次请张郎，是请你不为别的事，留在西厢念文章，在酒席前叫咱俩要 拜他那个干兄妹呀， 倒把那婚姻二字啊 扔在了一旁。 张生你着了大睡呀， 空了一场， 我们俩都给逗了，我们家具都白准备了。 书房修了 大不远呐， 多少一道 粉皮的花墙， 那一天我在楼上 隔墙看 见你倒在纱窗 念文章， 在当时我看你来， 我要把你看， 你看我， 我看你呀， 心里着忙， 我要先隔着窗户 说这几句话，我有疏通，你有红娘， 无奈何以目送情， 就把花园记 没曾向你感到天哪， 跳过了花墙啊， 跳花墙再掉几块 琉璃瓦呀， 咋坏了两口啊， 浇花的缸沾到了，小蟑螂， 那羊羔吃奶呀， 我跪在了地呀， 你小白的吓得你个 大撒谎啊， 也不知咱们的亲戚 从何论呐， 你来告 红娘， 姐姐 短来 姐姐 长啊， 时间长啊， 说多了嘴呀， 红字丢了光家娘啊， 哎呀我的天啊，心里话爆岔味了，去老贵了。 啊，他们算计。 舍不得打。 小姑娘看破你我心腹事啊， 见此心的师傅这也躲到一旁啊，蟑螂里呀、啊、蟑螂里可曾记得， 咱二人一块来到太湖石畔， 你 我一 好奇家常啊， 老月近呐、啊， 定下了海誓山盟， 各自回房啊， 也该这蟑螂里呀、啊， 时运不济呀、啊， 在花园着了凉啊， 卧病在床感冒了， 韩庆先生 不见好， 是裴庆大夫、 不见强啊， 我为你烧香许愿， 还不算， 还为你可那头灯， 好偏方啊， 七月七的透骨草， 两个蜘蛛网， 八月十五霜打顶， 两颗黄瓜秧。 五月五的二号叶， 被银泼上茶。 二月二的槟榔花， 两颗新鲜姜啊。 你要闻这药， 那个什么病？ 专治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牙口不好、嘴角不强、哈喽气喘、五劳七伤。 你要是要这么灵，哪儿买的呢？ 我水满来， 要一碗呐、啊。江南好， 可探亲你呀、啊？ 回故乡啊， 我背着母亲呐、啊， 送我到门外呀、啊。 你抽我， 我抽你， 你难舍， 我难离， 难舍， 难舍，难离远离呀， 帮忙啊！ 快回去吧，别送了，越送我心越不好受，快回去得了。 蟑螂里走的时候， 后来刚出土， 盈盈我看你盘头， 霜打树叶黄。到夜晚， 夜晚看到啊， 鼓打三更梆， 白天到夜晚呐、啊， 鼓打三更梆。 我朝天每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辛亥十二个时辰，哪时哪刻报不着你呀、啊，公子张郎啊！ 哎呀，这么想怎么排个电报呢？你说他怎么打钱啊？ 从打张郎， 你走后啊， 我一场大病啊， 病在了床。 一天吃不上 半碗面， 两天喝不了 一碗汤， 半碗面 一碗汤， 饿得前腔 贴后腔啊， 戴上手镯 戴不住， 手上戒指 直晃当啊， 未曾走道 走不动， 路过丫鬟 走扶墙啊， 一步入了 半砖地， 两步还 在一砖山啊， 那一天强打精神 走几步， 哎呀不好， 要咋的了？ 快从小花鞋 底坐班， 快当坐底啊， 底坐班 快当 当，别底不正当啊， 张先生昨天回来休息呀，才能正当。 哎呀，你看人家感情咋这么深呢？虚成果然强， 一片日气 当空照， 风吹鞭马 响叮当， 大门可闲， 一副对 弯个上联， 桥下张啊， 上一联玉弓啊，琴书任， 下联风来寒墨香，是 没有横批挂在匾， 三个大 字大吉祥。小红娘进了大门走，有故事放多硬地到书房， 书房门上一副对 弯个上联，桥下张， 上一联 停了鱼香，蟹草正蓝，燕归树， 下联 叫别物唐诗进字汉文章， 横批上写四个字， 白沙斗牛贴中央， 一条门来走进七十五里更别， 外边墙 紫湖天棚， 在雪洞 斗大方砖， 把地掀 八仙桌子带靠椅， 桌上摆着 小茶缸， 檀木凳子 左右 藤子凉床， 靠山墙 墙上挂满 丹青画， 画下看这墙画 十张啊。 从一 赶太阳啊， 三起周瑜， 诸葛亮， 四解林冲，黑布郎，伍子胥打马杀将过了，吞并六国秦始皇，七七牛郎桂枝里，八仙过海笑脸迎，九里山前数韩信。我说的这是 啥呀？ 御前后院的大煤工啊！在我那个墙啊， 那墙又闪出， 闪出花花掌啊！ 有一个女子在劝酒啊， 蔡文姬坐书房下笔成章啊，有个女子怀抱琵琶骑马听啊， 赵金初在赴北疆、啊， 哎，有个女子长城奔， 千里寻夫小梦见， 哎，有个女子多威武。有个女子腾空起， 那是嫦娥奔月亮。 哎，有个女子从天降， 七仙女临凡驾崩了。 有个女子手里拿着芭蕉扇， 铁扇公主。 哎，扇不动美猴王， 还琢磨这个墙。 哎，再往那个墙。小花又发张啊， 黑身长一个马脑袋呀、 啊，那是。 俺山上的农魔王啊， 先生哪里一个家好事啊， 那是上房的徐家娘啊， 先生哪里一个木脑袋呀， 长耳大仙半月亮啊， 那人参长的驴脑袋， 是毛驴曾经下山岗， 人参长的狗脑袋， 天狗吃月奔洞房， 人参长的猴脑袋， 花果山上的猴子王， 人参长的猪脑袋， 猪八戒大闹高老庄， 那人参又长了猪脑袋， 猪八戒的儿子下壳郎啊， 小红娘娘骂了想是这些话呀， 急急忙忙啊走进书房啊，能不黑吗？ 那也得说下黄， 中脸都下黄啊，拿了一盒二盒呀，我转过身来仔细看， 那是老婆妞里一个大姑娘啊，拿了一盒二盒呀， 上身穿着红大 拿了一盒黑呀， 拿了一盒黑呀， 那条那个裤子 裤脚长，如蜜眼呐， 你说那个杏仁 水汪汪啊， 双板 鼻子 芙蓉 面呐， 反复那个 嘴唇 模样 强啊， 哪里不黑呀， 哪里不黑呀， 哪里不黑呀， 哪里不黑呀，原来是相府的丫鬟小红娘啊，红娘姐到此为什么不落座，你偷偷摸摸打了我一小巴掌，看都打肿了，哎呀，听啊，心害怕着跪倒，在地吃菜扛了，磕得好自己添米呀、啊，做一好是牛犊在四方啊！红娘姐姐千万走吧，这事还得你帮忙啊！张君瑞爱告的好聋哑。大姐呀、啊，帮个忙吧，大姐呀、啊。 这一条道儿子都好慌，绣鞋合破了多少双，迈破了脚脖把金庙